故事想想，一个劲地想想，唱。送你在北方，家乡的朴实和豪放让我更希望，夏日里的风沙磨砺我一世，冬季里的严寒锤炼我无比坚强。天天生长，以为是母亲在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，以为是母亲的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。

哎呀啦嗦 丰收的美酒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一撒一撒玛尼拿献给我们的朋友。 Thank you.

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诸多仙门一生年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亲亲好